是清净心生的。他的心怎么清净的？真心真愿念佛清净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永远保持那样的美好，那是什么？阿弥陀佛天天在教啊，天天在讲经教学，天天在劝导大家，而且自己以身作则。啊，他所说的全都兑现，全都做到了。我们这个世界曾经有过太平盛世，那个太平盛世怎么出现的？是那个时代出现很多圣贤，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把人都教好了。啊，人都没有妄想，都没有杂念，起心动念都能够符合道德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在佛法里面就是五戒十善、六度十愿，这标准它都能符合。天下太平了，人民安乐啊，灾难不起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懂得，老祖宗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所以中国自古一直到前清，国家的政治设施通通是为教育服务。啊，宰相底下的六部，教育部摆在第一，礼部，啊，礼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，啊，他摆在第一了。宰相有四，不能事事，礼部尚书代理。啊，所以一切为教育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教育排到后面去了。啊，把经济摆在底下了，啊，把贸易摆在底下了，这个东西人之必争，啊，制造竞争，竞争升级就是斗争。斗争在升级就是战争，这走死路啊，不是走后路啊。教育摆在第一了，从小就叫忍让、谦让，最后到最高的境界礼让，一路让到底呀。啊，不可能产生斗争的现象，没有这个现象啊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能不能再恢复到从前那样的安定和平呢？可以。 还得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。为什么？老祖宗的东西是智慧，它不是知识。智慧永恒不变呐，万古长新呐。孝顺父母是真理，尊敬师长是真理，是真实心中做。孝亲尊师，真实心中做，他不是虚妄的。现在人由于没有人教，不懂得孝顺，不懂得尊敬，老师没有方法教了。真正想学的人，没地方学了。印光大师一生当中常常说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，十分沉静得十分。没有沉浸，圣贤之学就会断绝。集成圣贤之道，全在沉浸两个字。我们看看，自古至今，圣贤，的沉船，能够接受的。就是沉浸，不是别的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在少林寺面壁9年，遇到一个有沉浸心的人，会苦。慧可知道，大魔是真正大修行人、大成就者，自己修行不能够起入境界，想到那里去请教，正好冬天。大魔祖师在打坐，不敢惊动他，在门外站住。外面下雪，雪下到把他的膝盖淹住了。我们就晓得他站了多久。雪到了膝盖了。大魔祖师看到了，当然了，见老师要供养，拿什么供养呢？那个时候出家人带的有戒刀， 拿到戒刀，把自己的手背砍下来，供养大摩祖师。大摩祖师看到人，你这又何必呢？你有什么事情来找我？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雪下了这么久，你不走？你见到我，把手背砍下来供养我，到底为什么？他说我心不安，求你老人家替我安心。大摩就伸出手来，你把你的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现在很多做大摩祖师的像，都是一只手撑着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看。至诚感同啊，人真诚到基础啊，这不一样啊。他听大摩祖师这一句话，点醒他了，回光返照。找心不安，心在哪里呀？找了半天，回答了一句：“我密心了不可得。”我回头找心啊，心在哪里？不晓得。大摩祖师回答一句话：“于汝安心静。”你看。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，在这一句话当中，他突然大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大摩就把释迦牟尼佛衣钵传给他了，禅宗第二代的祖师。在少林寺面壁9年，等到这么一个人。不是真诚到极处，点不醒呐。真诚到极处，有的时候一两句话，他就明白了。他的真诚从哪里看？站在雪地上。雪下到膝盖，没动。这是真诚心，这是定功啊！大摩祖师睁开眼睛，他割下一个手臂来供养。不是真诚到极处。这做不到啊！你想想啊，谁肯这样干？真诚到极处，这些动作都出自于自然的，没有考虑。自自然然，他就这样做出来了。祖祖相传，都是一个传一个。到第6代，这出现慧能，慧能传了43个人。空前绝后。慧能之前单传，慧能之后单传的多。 啊，有传两三个人的，啊，就没有像能大师那么样的殊胜了。啊，一生传43个人的，从慧能大师以后，传法不传义了，啊，一直有一件的，永远保存在曹溪。啊，传法不传义。现在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么一个真诚人？啊，别说下雪了，下一点小雨就走了。求法的那个心，没有恭敬，没有诚意，老师再高明，你得不到啊。我们在典籍记载当中看到。慧可跟大摩祖师的对话，简单的几句，也很普通啊。为什么他听到大摩祖师，他能开悟？我们不能。啊，慧能大师。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这两句经文，很多人都会念的，为什么不开悟？让我们呢细心想想印光大师这句话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没有沉浸心呢，自以为有沉浸心不行啊，真的没有沉浸心啊，所以你不会开悟。经要给什么人讲啊？给沉浸心的人讲，管用啊。啊，我也很清楚啊。天天讲经，讲得不亦乐乎。有没有沉浸心的人来听呢？我眼睛所看到的可能没有，但是看不到的电视机前面、网络屏幕的前面，我相信决定是有。我们还没见面，啊，像过去已经见了面了，刘素云居士，啊，他听我讲经的观点，听了10年，真有沉浸心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就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的观点，从头到尾的听，10年不中断，每天听10个小时， 听经之外就念佛，他没有杂念，所以他只听懂我一句话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他就真干。以后见了面了，告诉我。他听《无量寿经》，是我早年讲的。在台北景美图书馆讲的，这一套碟片以前是录音带录的，以后转成碟片，1个小时一个碟，他每一天呢就听这一片。1个小时，重复听10遍，他这个听法一门深入。这一部经大概有100多张碟片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一边听完从头再听，不改换，一门深入。10年，他真成就。成就之后，我们才发现这个人是记者去访问他，那个访问的碟刘同我们看到了。我看到之后，就问我们这些同学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，去打听一下。这个人还在不在？有没有电话？还不错，不到1个月，找到了。电话也找到了，我就拨个电话试试看，那就拨通了。他感到非常惊讶。我就邀他到香港来，我们见见面。真诚心没有别的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今天时间又到了。我们就学到此地。